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不太符合这个标准。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不说你脸上这个眼眶，这个眼睛眶啊， 啊，是 颜值都不行 啊。去军队必须要讲颜值吗？ 哎，那是当然的。那今天呢，我就为咱们这个节目啊，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空军飞行班16级和17级的两位班长杨奇芳和牛占杰。 下面有请两位同学和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17级空飞班的牛占杰，我来自吉林省延吉市。 大家好，我是16级空飞班的杨奇芳，我来自北京。 好，非常高兴二位能够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我们刚才听迎春介绍说，二位是来自元培学院的空飞班，那这个空飞这两个字应该是什么的简称呢？ 这个是空军飞行员班的简称。 哇，空军飞行员听起来就非常的，当然很多女生心中已经开始想起了一些典型的制服然后非常英勇帅气的那样的一种形象和姿态了。可能大家也看到过之前在这个微信的一些平台一些推送上看到的国旗班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上面都有非常英勇帅气的这样一些姿态。那么我们想先请问一下二位同学，就是空飞班在整个的这个人才培养方面，它和我们平时大家所接受的这种全日制的这种本科教育有什么不一样呢？就二位的体验来讲。 首先我们空飞班是除了，先说一下我们的培养体制吧，就是我们是空军航空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学员，然后我们要在北京大学学习三年以后回到航空大学再继续飞行理论的学习和实践。 那也就是说在北大的期间呢，可能是学习飞行理论和实践之外的一些内容，是这样吗？ 是这样，学习一些像高数、普通物理这样一些基础学科。 哇，要学高数还要普通物理，那也就是说你们要学的科目是以理工科的内容为主是吗？ 是的。 这样，那其他方面的课程有没有一些涉猎呢？ 是这样，就是在北大这边除了和这个工学，我们本来就在北大这边的航空航天工程相关的一些专业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像计算机啊，密码学呀，还有包括一些统计学这样一些，包括甚至说行政领导学这样的一些课程，为的呢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学生在北大这边尽可能的去拓展自己的视野，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达到一个全面发展这样的一个目的。 哇，那刚才听了大家的这个分享啊，然后也听到了这个空飞班学员的这个课表，高数、物理还有工学方面，还有计算机还有密码，我觉得如果学完真的是全面性的人才了啊。那么、 大家你还别忘了，人家除了这个学习之外，人家还是个还要锻炼 啊，还要锻炼身体，就是体能方面的这个学习和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那在这一方面，二位能分享一下在北大还有包括以后在北航可能会接受到的一些训练还有课程会是什么样的吗？ 对，就是说你们每天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比如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休息之间，就是什么样的学习和训练的安排？ 首先每天的话呢，都是6点起床。哇。然后周一周三周五是这个队列，就是练一些这个队列动作啊，包括正步啊这些东西。然后2、4、6呢是体能，就早上出来跑跑操，然后练一练力量。然后到了周二周四周六这三天分别会有2个小时的体能训练。这个体能训练主要是以长跑力量这些方面为主。然后在每个学年之间的暑假，我们会回到空军航空大学进行专项的军事素质训练。这个呢第一年回去的时候是像悬梯固滚这样的一些平衡能力方面前庭功能的一些训练。然后第二年回去进行的是跳伞和野外生存这样的技能的一个培训。大概的话3年的训练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三年 就是说可能在日后这三年的训练会在日后的实践当中都有所体现和运用，是这个意思？ 是的。 哇，真的好厉害。 我对他们这个暑期的这个特别训练特别有印象。 哦，你也参加了特别训练？ 哦，我没有。因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这一集刚开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是我们院的开学典礼，所以当时他们好像刚从训练基地回来，所以我们就在一直等他们，就一直等，然后回来之后就他们就按部就班的一步一趋的，然后来到了那个教室里，我们一看，果然与众不同，每个人晒得黑黝黝的 啊。也就是说训练真的是非常辛苦，但是他们走进来的时候不光是晒得黑，走的是不是也特别帅？ 是 啊，也就是说的确这个训练带给人的气质上面啊，还有就是纪律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没错，就在人群中是很耀眼的。 哇，的确。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之外呢，我们现在就想聊一聊关于大家接受完这些训练之后，接受完这些学习之后，各位的这个前景和前途，是不是说参加了这个空飞班，加入了这空飞班之后，以后就一定会成为空中飞行员呢？ 有改行的可能吗？ 对，有没有改行的可能？ 是这样的，如果很有幸被选为空飞班的一员的话，只能说明你以后有可能成为一名飞行员，但是飞行员这个行业实行的是全程淘汰制，就是在你职业生涯的任何一个阶段，如果你身体或者是技术或者是某一方面不符合飞行员的要求，就会把你淘汰掉。所以其实这个淘汰率是很高的。在初教高教这两个阶段的话都是有一定名额限制的，就是要有只有极少部分优秀的人才能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学习和工作。所以我们那些被淘汰的学生呢，有的会去比如说继续做一些科研，或者是转做地面地勤啊，然后后勤保障啊，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工作，但都是属于我们空军行列，为飞行的这个事业做着贡献。 哦，原来是这样。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就我想问一下牛战杰啊，就是我看你票圈里有发，包括你的头像都是宇航员，那么这个飞行员和宇航员之间他们俩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是你如果想成为一个宇航员你需要做什么，然后满足什么条件吗？ 飞行员跟宇航员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像我们咱们中国现在空军这边空天一体，就是不仅要强大我们的空军，还要在太空方面也要强大起来。然后中国咱们国家最初的航天员的选拔都是从飞行员当中选拔来的，所以咱们国家此前的航天员的来源只有飞行员这一条路，但是现在已经改变了。咱们国家要建空间站，要建空间站它不光要有驾驶员，还要有载荷专家，所以就需要各方面不同能力不同专业的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所以现在的航天员的来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飞行员，还可以从博士生当中选拔。 好了，刚才就是提到的有一个所谓的在生涯过程中会经历一些淘汰，那么可能非常多对飞向蓝天或者是飞向外太空有非常强烈的梦想的朋友，可能就很难再去实现自己的飞行梦想了。那么我觉得飞行梦想可能是成为空飞班的一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想先问一下两位同学，你们当初是怎样的一个动机让自己走到了这个飞行班呢？ 对，先请一六级我们这个班长跟我们讲一下。 我觉得对于男孩来讲，这个对于蓝天的这个梦想应该是根植于内心的。我相信每一个男孩子从小就会有这个对蓝天的渴望，想要去飞翔。然后我呢，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到高中的时候是属于那种身材比较弱小的，然后当时呢就是听到这样一个机会，觉得要去试一试，如果错过了的话就真的没有办法去实现了，如果去尝试一下真的就有可能能实现这个梦想。然而当初其实我其实是有自己既定的一个 一个理想的一个理想的专业，但是为了这个梦想，为了去拼一把，我还是果断地选择了这个空军招飞。 当时你选择的时候是上初中吗？还是高中？ 高中，就是在高三的第一学期开始有这个招飞体检。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为了这个自己要飞上蓝天的这个梦想，自己至少是高三一年都在非常努力的去为了这个梦想而拼搏，或者是锻炼身体也好，或者其他的理论学习也好，都是在这方面有一些努力，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更多的来说是内心的一个坚定的一个决断。 的确， 因为这个东西你在不知道你体检是否合格之前，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没错， 因为你他对身体是有一个硬性条件要求的，只有达到这个要求的人，你才能有资格。而且这些东西往往都是天生的，所以其实就是在于你内心的那样一个决断，你是否要放弃你现在拥有的、你已经准备好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而去追你心中那个梦想。 在上天给我们的非常多的条件当中，我们怎么去规避那些随机的东西，而让怎么讲，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用自己手中的筹码去换上帝手中的，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在里面。 是 啊，牛同学是怎么想的呢？ 我的想法其实跟我的班长差不多，也是最原动力也是出于对飞行的向往和渴望。我的情况也有点不太一样，我是从初中开始就进入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是一个少年军校去学习。这个少年军校的建立目的就是从娃娃抓起，然后为空军输送人才。然后当初想要报初中毕业以后想要报名这个青少年航空学校的时候，就是源于对飞行的梦想。然后他飞行员的条件也是很好的，大家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觉得走这条路可以为我的父母减少一些压力，然后我可以更早的独立，更早的成熟，更早的承担去面对生活，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条路。但更多还是觉得穿上那一身飞行服坐在机舱里面比一个大拇指很帅气吧。 刚才二位也聊到了很多关于自己的这个梦想，那我觉得你们在这个空飞班现在已经在自己实现梦想的这个道路上相当于是走得很远了，那么也在这个空飞班当中去体验和学习了很久。那么想问的是，二位觉得在空飞班或者要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需要怎样的一些素质呢？或者需要怎样的一种品质或品格？ 我觉得首先呢，作为一名军人，忠诚、坚毅、勇敢，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你只要进入到部队，你就一定会拥有这样的品质。那么作为一名飞行员，尤其是咱们北大的这个联合培养的飞行员，我觉得我感觉比较重要的就是在两个变字。第一个变是分辨的变，第二个变是变化的变。首先呢，就是身处像北大这样一个很包容的环境，你所能看到的遇到的事情是各种各样的。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要学会去分辨，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要去知道去分辨是与非、对与错，去分辨哪些东西你要去吸收去学习。那么这个其实在飞行当中也是一样的，你面临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你要判断非常果断、非常迅速判断你现在所身处的处境和情况。那么第二个变就是变化的变，刚才说就是像我们这个联合培养的飞行学院，要有一种从军人和学生这两个身份之间转换的这样一个能力，因为这两个身份对你的要求是很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学生来讲，需要你非常的勇于去创新、去开拓，但是如果这一点拿到部队里面的话，有时候会显得这个人很跳、很不服从管理， 可能下达一个命令他觉得错，他就说出来，这个在部队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但是就是说，就作为军人，即使说这个命令错了或者是怎样，也会有另外的，有更好的一个方法去来把它改过来 解决这个问题，会有更迂回的或者是一个另外 的一种解决方法。 这个时候反倒是需要学生的这样一种创新来做这样的事情，是这样吧？ 而且以后 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北京大学就是一种，它给人的氛围就是一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但是我们也知道，军队它是要强调纪律严明的，所以这两者之间还是有这种对立的。但是我感到好像空飞班的学员应该是能够统一起来。 的确，毕竟他们同时接受了两个方面的这种训练，能够感受到自己身份的转变当中，应该也会有些拉扯。那么想问一下牛同学，你觉得自己需要哪样的一些品质还有一些品格呢？ 我觉得顺着刚刚班长说到的那一点，我也觉得在空飞班的学员在北大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不忘初心吧。因为在北大这样一个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然后可以遇见各种各样有趣的人，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一定必须要牢记自己的军人身份。 刚刚我们聊到的都是一些大家第一次听到空飞班这三个字都非常想知道的一些问题。那下面我们先聊点有意思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啊，就是说平时最习惯的一个生活环境肯定是陆地上，但是很少很少有人就真正意义上能够在天空当中去飞。我觉得能想飞这个事情，人们真的是想了很久。那么首先想问的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在体验了飞行这样一种学习，或者是在空中的进行一些操作的这样一些学习之后，觉得在空中的这种生活和在陆地上的生活这种差别是不是很大？然后这个差别究竟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空中和地面上最大的区别就是空中它多了一个维度，空中是三维的，地面上是二维的，然后这样就要求飞行员在空中要更多的态势感知。所谓态势感知，就是对你的姿态要有一种掌控。在地面上我们当然不需要注意太多，我们只要保持身体的平衡就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动作，但是在空中它有 XYZ 三个轴建立起来的坐标系，你要掌控好自己的姿态，你要知道自己要往哪个维度、往哪个方向去飞，要去达到哪里。所以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维度的不同。然后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可以用俯视的视角去观察地面，观察你生活的环境，然后还可以飞上天与太阳肩并肩，可以轻触彩虹，轻触白云，所以也是有一种别样的浪漫。但是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仅仅是浪漫。在空中飞行，尤其是战斗机的飞行，它的飞行是挺辛苦的，因为它不光要做一些很悠然自得的看风景的动作，它做的更多的动作是超机动的一些过机动的动作，一些动作很大的，比如说比如说大坡度盘旋、俯冲跃升、筋斗、横滚，诸如此类的战斗转弯，这些强度很大的动作对人体的冲击和压迫是非常大的。在空中如果想要飞好的话，是离不开地面上的准备的，然后必须要在地面上学习好理论知识，在地面上模拟好在空中需要做的事情，这样在空中才能完成我们人类以前没有去过的、没有做过的空中的动作。 原来是这样。 就听到这儿，我觉得咱们这小汽车那个驾驶证的考生呢，简直易如反掌啊！在你们看来， 的确，那我估计二位拿驾照应该是非常轻松。 对啊， 刚刚啊，还其实聊到了一点，就是 各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要学习理论知识，然后包括实际的操作知识，对体能的训练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重点。那么不知道二位是否了解，就是自己身边不是空飞班同学，他们对于体育锻炼的一种态度是怎样的，然后二位怎么看这种态度呢？ 哎，先别说，先别问那个他们态度，我就问你， 我呀， 你平时你应该可以作为北京大学这个学生的一个代表。 我觉得我可以代表一部分人。 嗯，对，那你平时对体育锻炼重视吗？ 我原来真的非常不重视，但是读了研究生之后，尤其是到博士阶段，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体力来支撑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去看书，去做研究，然后去到处跑，所以我就开始每天坚持锻炼20分钟。 哦，20分钟。 对，在网上买了一个，在微信上买了一个这个健身的课程，每天都会去锻炼。舍友在宿舍里睡觉，我就在屋里折腾。 哎，这个还算不错的。那像如果我举我周围的例子的话，我很多同学或朋友就没有一个锻炼的习惯， 就完全没有。 对， 那他看到别人的好身材也不羡慕。 不羡慕，甚至是比如说我们不是有打卡吗？ 对呀， 对，每一个学期要跑可能一个马拉松之类的。那我了解有的同学就会去未名湖骑着自行车跑步。 的确是， 就是刷那个 PB 什么的。我就想问一下二位班长对我们这种行为怎么看？ 我觉得学长的这个锻炼方式我就觉得很好。这个锻炼真的就是贵在坚持。不是说在你多少强度多大，真的就是你每天只要去锻炼了就好，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没错。 然后我还有一点就是觉得你哪怕你不锻炼身体，你也不要去毁自己的身体。 哎，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觉得，哎，我这几天熬夜熬到了两三点，或者是熬了一个通宵，或者是哎呀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我去锻炼一周，坚持锻炼一周，这可能就好了。但其实这个挽救不回来的。你熬夜啊，包括一些你喝酒啊，或者是这些对身体有害的这些活动，对你身体的损伤是很大的。 哦，它是不可逆的一种。 对，就是说你平时更多的像比如说咱们普通的学生，没有说你要达到一个很强健的体魄，最主要的是你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每天有一点点锻炼量，活动一下，或者是说你有身材的对身材的追求，你去比如说刻意的有一些课程计划，或者是有一些训练的项目，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呀，不管是锻炼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也好，他们每日经历的这些训练也好，大家应该都能够感觉到，就是空飞班的学员其实真的是有多方面的魅力。然后这种多方面的魅力呢，也让我们感觉到他们其实背后的这些付出和汗水都是值得的。 没错，我就是这想补充一个小小的例子。有一次我跟我姐姐就是聊天，我发了我们空飞班两位同学的照片给她，然后她马上回复的是聪明、颜值高、学习能力强、有气质，全了。 的确，这种感叹，尤其是这几个词的概括，我觉得应该是说出了所有人我们对空飞班学员的一些共同的一些看法。 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的采访进行到了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的话呢，我们想问二位，就是大家觉得自己作为空飞班的学员和其他的学生，觉得哪一点是最不一样的？ 我觉得最不同的一点就是空飞班的同学他们的未来已经确定好了，像北大大多数学子，他们可能还处在迷茫期，或者是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但并不。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汪国真， 我用生命和热血铺路，没有一个季节能把青春挡住。 泰戈尔， 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本精彩的书，快乐亦或悲伤，难忘以及心动。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为青春代言。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来一起跨年吧。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Bright star, would I were steadfast as thou art. 我的心思不为谁而停留，而心总要为谁而跳动。 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凌晨四点钟，看到海棠花未眠。 对于远方的思念、空虚感、期待，这些思想本身可以绵延不绝，比生命更长久。 你好，这里是文海星空。 我们带着文字的力量，千里之外，为你而来。 每小时只慢七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五个钟头了。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器，无意中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胜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文海星空，我是主播河畔。 我是主播马巧柔。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围城》这部作品创作于1947年，作者是知名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先生。他被评价为是博学的智者、狂妄的才子、一个纯净的读书人，是中国古典文化里面最后一个风雅之士，更被称为是中国的文化昆仑。关于钱钟书先生还有这样一段趣事，他以仅15分的数学成绩被破格招入清华大学学习， 而在本科毕业时，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能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围城》这部作品的背景年代是1937年，这个年份自然而然的压抑和迷茫，正如文头提到的，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始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的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霞隐退后的夜色也带着驼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逆汗的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的开始。这是7月下旬，和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比常年厉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冰革之夏，因为这就是民国26年，1937年。也许因为战事中死人太多了，亡死者没消磨掉的生命力都蹦作春天的生意。那年春天锁喉特别好，这春所鼓动的人心像婴儿初齿时的牙龈肉，受到一种生机透牙的痛痒。上海是个爆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注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身心里寄予，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 围城围绕主角方鸿渐展开，他是一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定亲，在方鸿渐大学期间周氏患病而亡，准岳父周先生被他所写的艳电感动，决定资助他出国求学。欧洲游学的方鸿渐不理学业，临近毕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代，方鸿渐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结识了鲍小姐，并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到达上海后，方鸿渐在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而方鸿渐对苏的表妹唐小芙一见钟情，于是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新梅。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二人握手言和，惺惺相惜。抗战开始，方家逃至上海租界，在赵新梅的引荐下，方鸿渐与赵新梅、孙柔嘉、布尔谦、李梅婷等人同赴内地的三旅大学教书。由于自身性格的种种弱点，方鸿渐陷入了种种复杂的人际纠纷之中，最终他与孙柔嘉订婚，离开三旅大学回到上海，并在赵新梅的帮助下到报馆任职，与孙柔嘉完婚。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且激化，方鸿渐最终和孙柔嘉吵翻，选择辞职出走，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 在这部作品中，方鸿渐、苏文纨二人的情感纠葛占比颇多。在这场落花流水的爱情中，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官宦小姐苏文纨 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同时又暴露了纨绔子弟方鸿渐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作者还写了他们身边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色相鲜明，恰似众生。不知是我生活在了书里，还是书中的人物逃到了现实之中。 鸿渐毅然道： 我喝完这杯，此外你杀我头也不喝了。 举酒杯直着喉咙灌下去，灌完了把杯子向新梅一扬道： 赵。 他杯子没出口，紧闭嘴，连跌带撞地赶到痰盂边，哇的一声，菜根酒冲口而出。想不到肚子里有那些呕不完的东西，只吐得上气不接下气，眼泪鼻涕未知都赔了，心里只想大丢脸，亏得唐小姐不在这儿，胃里呕清了，恶心不止，旁茶几坐下抬不起头，衣服上都溅满脏沫。苏小姐要走近身，她洁癖地做手势阻止她。新梅在她吐得厉害时为她敲背，斜川叫跑堂收拾地下拿手巾，自己先倒杯茶给她漱口。申明眼鼻把窗子全打开，满脸鼻咽，可是心里高兴，觉得自己泼的牛奶给鸿渐的呕吐在同系的记忆里冲掉。 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交际应酬，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绝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它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排挤，情场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摇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或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或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或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力小人，或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 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不大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了。将来国语文法发展完备，总有一天可以明白地分开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或者说科学老家和老科学家。现在还早得很了，不妨笼统称呼吧。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它，一条牙齿印或一个皱纹都没有。 总之活跃在这心如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作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以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试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升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了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间真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 如血泽荒唐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新梅、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松楼家等等，这些人物不失为可造之才，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人生渺渺，世事凉凉，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鸿渐走出门，神经麻木的不感觉冷，意识里只有左颊在发烫，头脑里青丝弥漫风乱，像个北风飘雪片的天空。他信脚走着，彻夜不睡的路灯把他的影子一盏盏彼此递交，他仿佛另外有一个自己在说，完了完了，散杂的心思立刻一撮儿似的集中，开始觉得伤心，左颊忽然心心作痛，他一摸湿腻腻的，以为是血，吓得心倒定了，脚底发软，走到灯下瞧手指上没有痕迹，才知道流了眼泪，同时感到周身疲乏，肚子饥饿。鸿渐本能地伸手进口袋，想等个叫卖的小贩买个面包，恍然记得身上没有钱，肚子饿的人会发火，不过这火像指头自己烧起来的，不会耐久，他无处可去，想还是回家睡，真碰见了陆太太也不怕他，就算自己先动手，柔家报复的这样狠毒，两下勾销。他看表上十点已过，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出来的，也许他走了，弄口没见汽车先放了心。他一进门，房东太太听见声音赶出来说，方先生，是你，你们少奶奶不舒服，带了李妈到陆家去了，今天不回来了，这是你房上的钥匙，留下来交给你的，你明天早饭到我家来吃，李妈跟我说好的。鸿渐心直沉下去，捞不起来，机械的接钥匙，道声谢。房东太太像还有话说，她三脚两步逃上楼，开了卧室的门，拨亮电灯，破杯子和梳子扔在原处，成堆的箱子少了一只，他呆呆地站着，身心迟钝地发不出急，生不出气。 柔家走了，可是这房里还留下他的怒容，他的哭声，他的说话，在空气里没有消失。他望见桌上一张片子，走近一看，是陆太太的，突然怒气，思维粉碎，狠声道，好，你倒是自由得很，撇下我就走，替我滚，你们全替我滚。这简短一怒把余劲都使尽了，软弱的要傻哭个不歇。贺一倒在床上，觉得房屋旋转，想不得了，万万不能生病，明天要去找那位经理，说妥了再筹旅费，旧历年就可以在重庆过了。心里又生希望，像湿柴虽点不着火，开始冒烟，似乎一切会有办法。不知不觉中，黑地昏天合拢，国景像灭了灯的夜，睡着了，最初睡得脆薄，饥饿像镊子要镊破他的昏迷，他潜意识挡住他，渐渐这镊子松了钝了，他的睡也坚实的不受镊，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那只祖传的老钟当当打起来， 仿佛积蓄了半天的时间，等夜深人静，搬出来一一细数。一、二、三、四、五、六，六点钟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洪建在回家的路上走，旭心要待柔嘉好，劝他别再为昨天的事弄得夫妇不欢。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着洪建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和姑母和好，到他厂里做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对人生包含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新梅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围城》这部作品，我想一定是微妙二字。自我的微妙斗争，与他人的微妙关系，生活的微妙变化等等，这些细腻的微妙之处被钱钟书先生描写得淋漓尽致。而《围城》也让我想到了一首简短有趣但也值得深思的现代诗，诗的名字叫《生活》，全诗只有一个字，往。是啊，生活本身不就是一张微妙的网吗？ 生活本没有边界，但是在其中的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设定各种城墙，所以总会在各种各样的城中，想要逃出城外，却不自觉奔向另一个城中。围城中的你我，恰似那个我们夫妻一笑的方鸿渐。人生苦短，只希望你我勇敢。 本期的文海星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想要获取更多优秀的广播节目，请您关注北京大学广播台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本期深夜美食节目，我是主播 Autumn。 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两道美食。水煮鱼的味道是极好的，食材上就显得不一般。鱼是从千岛湖进贡的，鱼肉质地鲜嫩，鱼刺排列规则，一看就是有教养的好鱼，和外面那些妖艳便宜货定是不同的。做法上也是极有灵气的，首先将草鱼去鳞，鱼鳃剖腹，去内脏洗净，用刀取两扇鱼肉，把鱼头前骨制成块，紧接着将鱼肉斜刀切成薄片，加入精盐、料酒、味精、鸡蛋清拌匀， 使鱼片均匀地裹上一层蛋浆，然后将炒锅至火上，加高汤、盐、烧沸，下鱼头、鱼骨，用大火熬煮，撇去汤面浮沫，滴入料酒去腥，汤盆内放入黄豆芽垫底，待鱼骨熟后捞起放入汤盆内，把腌制后的生鱼片都散入汤盆内，码放在鱼骨上，锅洗净，放入油姜片、蒜瓣、葱节、花椒、干辣椒等提前预制好的老油，烧至七成热后倒入汤盆内的生鱼片上，等老油浸泡上一两分钟即成。也可以采用在餐桌前现场包食鱼片的方法，中间那盘麻辣小龙虾也是上等的佳肴，以小龙虾制成，口味辣鲜香，色泽红亮，质地嫩滑，滋味香辣，与世界杯最为相配。主料所用龙虾原产自北美洲，1918年由美国引入日本，1929年再由日本引入中国，生长在中国南方的河湖池沼中，做法依然有灵气。将龙虾宰杀后洗净，用姜、葱、料酒腌制半小时，豆瓣酱剁细，姜蒜切末，紫苏切碎，葱切花，锅至旺火上放入植物油，烧至六成热时放入龙虾烧炸一下，倒入漏勺沥油，锅内留底油，下入干椒粉、豆瓣酱、蒜蓉酱、辣椒酱、姜末、蒜末煸香，倒入龙虾，烹入料酒，加入鲜汤、盐、鸡精粉、味精、紫苏，用中火烧至龙虾入味，旺火收浓汤汁，出锅装入汤盆内即可。听众朋友们，本期深夜美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下期节目中，我将带大家品尝由猪怪推荐的紫菜包饭、水煮肉片、炸鸡、石锅拌饭、意面、螺蛳粉、过桥米线、冒菜、麻辣烫、黄焖鸡、麻辣香锅、扬州炒饭、菠萝炒饭、酱油炒饭、锅贴、手抓饼、酱香饼、兰州拉面、鸡蛋饼、烤冷面、凉皮、鸡丝拌面、鸡排饭、焖锅、火锅、猫耳朵、炒面、刀削面、炒方便面、韩式烤肉、火锅鸡、串串香、烧烤、盖饭、关东煮、咖喱鸡饭、干锅、花甲粉、燃面、凉粉、红糖糍粑、牛排、炖排骨、毛血旺、西红柿鸡蛋面、鹅肝、臭豆腐、粽子、烤肉拌饭、冷面、卤肉饭、炒年糕、炸藕盒、焗饭、煲仔饭、烤鱼、水果沙拉、可乐鸡翅。节目介绍就到这里。 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